嗨，你好，欢迎收听番薯叶。上一集播出过后，我们有被讲没有这个开场白，还有 ending， 所以这一集呢就正式开场一下。好，上一集我们聊到关于这个政治青蛙，除了钱以外，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各政党理念没有太大的差别，可能是大家跳来跳去的原因，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这样有违背任何的原则。那么这一集呢，我们会比较集中谈反跳槽法还有这个罢免法。好，事不迟疑，我们就继续听下去。 我觉得可以讲一讲，因为现在很多人讲要制定这个反跳槽法嘛，你觉得这个东西 OK 吗？ 什么是反跳槽法？ 我不知道。 其实还没一个定义，就是他是不是讲说，哎，如果就是应该是想禁止艺人跳槽啦，他禁止艺人跳槽，他是用什么方法禁止？ 我猜想就是他有一种制约的那个效果咯，就好像公正党还是西蒙他们在选前的时候有签一个、一个合约、是合约吗？是 叫合约吗？一跳槽就辞职哈， 那个是合 约 吗？ 反正合 约， 因为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讲他犯什么法罪的，他就是一个合约的民事案的。 因为最近公正党好像发了这个律师 信给，他就是民事案的合约了。 那群人呢、啊？就你觉得这个东西有自 ？I mean。他们选前签了这份东西，你觉得有？ 我本身是不太赞同这个所谓的反跳槽法的。 怎么？ 就是我们宪法有赋予我们结社自由吗？有吗？有哦。 你这样讲，人家就会把你等同于哦，你就是那个国盟的 supporter， 因为最近国盟好像也是用同样的理由去拒绝。 宪法就在那边嘛， 反 你不可能反的嘛，除非你修宪哦。就是如果你看回我们所谓的西敏式的政治，它其实是就是可以你支持任何一个人当首相的嘛。他你去看他们在国会，他不是念你的名字，他不是念你的党号，他是念你的 选区 、就是你代表是那个选区的人、你只是那个代表罢了。他可能今天那个选区的选民跟你讲，哎，我支持这个政府，这个首相党政府，他可以这样子解释的吗？你讲说你一跳就是要叫，我就这种惩罚性的，我本身是反对啦，因为，他必须有一个，我们必须想到一个情况是，如果这个政府，不是讲哪一个政府，有一个政府他走向极端化，跟希特，你不要忘记希特勒也是人家选出来的，他走向希特勒化，你必须 jump ship 的时候，你必须支持另外一个人来取代他的时候，你的作用是发挥。你如果有那个反跳槽法的话，你就做不了事情了。你只有变成这个极端政府的其中一 part 了。你不能够讲我 jump ship， 我支持另外一个人来倒他的戈。倒戈是很不是讲很正常，倒戈是在这个政治是可以被接受的。 你知道我是因为这一次的那个事情啊，我才理解啊，原来那个解释是自由是这样子，是有包括这一块。因为之前我读这一个联邦宪法的时候，我只是很片面的理解解释自由是你可以， 组团 啊，对对对，自由的参与任何的社团。因为我没有想到，原来在这个政治的结盟也算是一个解释自由啦。相反，这个只是。这一件事情的花絮罢了。但是我就很想问哦，现在你讲嘛，马来西亚是以地区为主嘛，对不对？像很多人509的时候他投肯定是投那个政党的嘛，很多时候都是以这个投党为先，因为那时候是为了换政府嘛。那现在这个局要怎样解呢？因为 我又不是先教我讲，我又不是很厉害的，你要我讲解，我只能跟你讲，下次选的时候选对人了， 所以你是可以接受现在这个情况啊？你觉得完全不需要任何法律去处理这些政治青蛙？ 也不一定啦，只是反跳槽法，你叫人家一跳槽就辞职，就是你投票可能看党嘛，你去问其他人投票可能看他罢了嘞。在你的同温层或者你的朋友圈里面，哎，我们投票是看党嘛，509人都是这样子的。可是会不会有一些人投票是看人罢了嘞？ 嗯， 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只看党的话，我就讲了，如果党走向极端的话，他这个人要跳，他不是没有办法跳了。 嗯， 他我们必须有这种，这个也是一个制衡能力，对吗？ 嗯， 就可是马来西亚，我们讲可能我们不太适合玩这个游戏规则，是因为他确实有很多写得很模糊的地方。 嗯， 然后他是相信人性本善，就想着哎，每一个政治人物都会想到哎，用一个大局的观念来处理这些问题。 嗯， 结果。那么这么多年的经验来告诉我们，其实是每一个做决定的人都是人性本恶的嘛。 嗯， 所以他可能就要比较框，比较有刚性的一些条例。可是你讲要一跳槽就一跳就要必须那个人就走的话，我不能够接受了。或许是可以有，好像之前小龙有讲到的，哎，就是当一个跳槽会导致这个政府被倒戈的话， 嗯， 这个州议会自动解散重选，他可以有这个方向去设立啦，就变成可能它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嘛，可能有一群人跳变成它的成本拉高了， 嗯， 它成本拉高了，就变成你不太容易去挖人，因为你一挖人，你知道一挖的就是。你就可能他你必须又有你必须有资源或者是利益更大的条件来说服人家，就表示哎，我一被你挖过来了，可能那个地方倒掉了，我们就要重新来选布，好像他与其由现在的首席部长或者是州务大臣或者是首相来选布，他可以就是讲说哎，当这个东西一发生，就表示用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哎，这个东西一发生，它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了。我们必须重新把这个民意寻整个政府都或整个议会都要重新寻求民意，重新拿过 mandate， 这个可能是个可行的方案呐、啊。OK 了没？啊 ，OK 吧，就是我比较拜小龙那个讲法啦。还有吗？ 像我觉得那个一跳槽，什么叫一跳槽就解散国会？ 就是他可能好像你有你的国会可能是20-5， 嗯， 如果有五个人跳槽，就变成15-20了嘛。 嗯， 那15-20，将原本那个20就会被倒戈了嘛。 嗯， 或者是换政府啦，我们经常讲换政府啦。 嗯， 这样子，那这五个人如果他联署，他其实跟不信任动议很像。 嗯， 只是想说，哎，可能你这五个不信任动议要过半嘛，就可能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五个，他是另外一个像一个自动自然而成的不信任动议咯，就可能这五个人跳槽， 嗯， 过来的话。基本上是倒戈的，可是我们不能够接受讲说我们原本选的政府被换了鸟嘛， 嗯， 就变成我们重新诉诸民意哦。只要有这五个人，他可能四个的话他还是16-16，他四个的话还是多少，20-15嘛，如果是16的话，还有四个的话就1619也是吗？ 嗯， 他可是他跳两个的话就18-17， 嗯， 他还可以的主政府嘛？ 为什么？ 他的意思是，就像原本你的政府是20-15， 没有啦，简单一点啦，只要跳的时候他是简单多数的话，就要重新解散。 他只要失去简单多数，他就必须自动是那个国会是自动解散，而不需要那么多复杂程序。 因为我们有那么多复杂程序，是因为我们想说我们的条例是很算是很 flexible 的嘛。 这样子如果跳了过后政府没有电的话，那个人还是跳了哦。这样子 他有他的，他可以表态啊，像好像森美兰州政府那个森美兰州不是那个跳掉了哦，政府还在啊，他就跳掉了，他讲哎他是离开那个党给他支持西蒙啦。可是 像那种情况，这样我们不是双重标准哦。 他这政府还在，那个人我们没有双重标准，我们是想说那个跳的人他可以选择，哎我不支持这个政府，哎我觉得他有问题。可是这个政府还有很多民意在那边，他还有18个人呢，是不是？你20个跳走两个，你还有18个，18比17，你还是有简单多数啊。 像那个议员跳或不跳，他都是很个人的嘛，你怎样？你看啊，当那政府变了过后，你又讲你要诉诸民意；当那个人跳，你又讲，因为我们讲那个国会议员，他代表是那个选区嘛。 对。 如果他一个人跳不足以动摇这个政权，然后就不用解散这个主议会。可是那个跳的本身他都没有诉诸他民意啊，又怎样解？ 你说跳那个人没有诉诸民意， 对啊， 就可能他我们想说我们是代议制了，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很理想的想法，就是说诶他要离开，他不再支持这个政府的时候他要跳出来，就表示诶我们很简单很美好的想法是诶他那里的居民告诉他，他的居民告诉他，诶你不要再支持这个政府了，你要离开这个政府，你不要 怎样确定， 你不要，就是我不是代议制吗？我们的国会议员或者州议员做很多东西我们也不确定的吗？我们只是想交给他做决定吗？他的缅甸当初是诶他是支持这个政党当政府嘛，然后他在那边做什么东西我们也不能够阻止他跳槽嘛，诶也不能够阻止他跳槽啊，因为我们是支持那个人的嘛， 就现在也不需要设任何的法令去阻止这一件事情啊，然后那些政治青蛙跳来跳去，其实我们也不应该要讲话，因为你已经赋权于他了嘛，因为你讲他是，因为你的讲法很像你的人民已经赋权于他了，然后他做任何决定都已经假设他就是代表民意了哦。这不是很有矛盾吗？我这个问题有让你明白，还是把事情弄更乱了？ 我觉得你把事情弄乱了吧。 那我们重新讲。 我觉得你把事情，因为他是他原本是支持这个，他原本啊这个人他原本是支持 A 当政府啦。 我们要不要用一个简单的数字，就用十个人的议员呢、啊？十个人的国会议员。OK， 刚才那个 我就脸乱。他怎样？他其实是回答一个问题，就是 没有我要重新讲过这一 part， 所以我才讲那个十个议员。 OK， 前面那一 part 我们可以去用掉了。 OK。 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明白，可是我觉得你要问这个问题还硬要问，然后那很多 是没， 因为你诉诸民意嘛，你讲你诉诸民意，可是你诉诸民意，对啊，他民意让他做事情啊，原本他挑他现在挑换政府嘛，然后我们他挑换政府嘛，然后基本上我们讲说，如果你挑到这个政府好的话，原本一开始我们选是选我们整个州的民意，我们整个州啊选出来的这十个人是七对三，七的人当政府，然后你现在你有两个人三个人跳嘛，变成四对六嘛，就变成我原本整个州是支持七对三， 怎么是四对六？哦，又乱了又乱了， 数学问题了。OK， 四对六减三加三啊，就变成我们州整个国家整个这个地方啊这个岛啊是支持七的人当政府的嘛。然后现在变成三的人要当政府了哦，因为你跳过去了哦，我没有阻碍你的决策自由，你可以跳过去啊。可是因为你跳过去，回答到一个问题，我们原本支持的做政府的那一方讲，我不能够做政府了。 可是那东西好像那个仅限于509才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哦。就是你以后你投票的时候，你怎样确保你投了那个政党人，还一定会做政府哎？ 一开始我的想法是你不可能投一个政府出来的，你选的是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再去选首相，他再组政府，我们是所谓的二次民主啊，你不是好像直选制直接选蔡英文当总统， 我们是选国会议员，我很早以前跟人家讲，我们是选那个国会议员，所以你要看懂那个人能不能帮你做事情。他是那个党，他是哪一个党，其实是其次的。我们不能够好像放个青蛙上去选就是赢的，或是挂个，人家讲一个什么啊，放个西瓜上去选都赢啊，西瓜议员啊，我们叫做，就是放个西瓜上去选都赢。我们其实不能够接受那个东西的。你看很多这个政治，基本上这个西敏市的政治，基本上他一开始是不需要有党派的，他在里面才来结盟的。他在国会里面才来结盟，你三个人四个人你可以结盟成一个盟。所以哦，你必须从这件事情学习到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现在是选的人的时候，你真的是要看那个人。 对， 要选人不是选党。 对， 我们被选党这个东西框住了，可是我们本身的素质还没有那么高，等到去玩这种很高深的游戏，说哎，我是选人不选党，毕竟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有那么多好人给你选嘛。所以我们在选人的时候，我们一个精神投射是想说，哎，他的党是我要做政府的。所以你要解决跳槽嘛，就讲每个人讲，所以要解决你们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多余。如果你要解决你这个跳槽政府垮台，这个我们投射的党不能够做政府嘛，所以他就想说，哎，如果你跳的人够多，你必须。重新再让我选过咯，重新再让我选过，其实成本很低罢了，对吗？我们每次想到选举的成本很高，其实什么选举成本很低罢了，你不需要用它这样复杂的，选举成本几个亿，各个国家赚到回来的，那个成本，你不选，那公务员还是在那边做工，还是要付薪水给他的。 像我有一个想法哦， 啊， 就是现在 OK 啊，因为我们用错方式。投我们的票嘛，所以刚才你们提的那个意见，我觉得是现阶段的一个解套的方式啦。就是如果今天跳的人，过半影响了政权的变动的话，那么这个议会就要自动解散，这样我觉得可以接受啦。这样可是长远来讲，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子玩这个选举的游戏耶？ 这是很深的问题，也轮不到我们讲。只是你讲长远的话，这个这样子的政治游戏，它我们必须要有具备很高的玩家素质才能够玩。 不是我的意思，这样讲很像很负面，很像我们去玩弄那个选举，把它变成是一场游戏。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我的意思是。可以，今天我们想到这个解套方式是暂时要处理我们当初选党不选人的这个情况嘛，对不对？可是到下一个阶段了 ，OK， 我觉得感觉啦，509过后，应该是说，不是，应该是讲下一届大选，大家在投票的时候嘞，就会在想这个问题啊，像我应该是要选人了，然后不应该选。像未来会不会会有更多的趋势是我们选人不是选党，然后怎样讲呢？我要表达是， 不一定啊， 他就会回到原有我们这个制度，希望选出来的人他们在进行结盟，会不会往那个方向去呢？这个问题有没有很乱？ 希望是如此啊。 这个问题有很乱吗？ 很乱的，不过我希望是如此啊。可是我们马来西亚。有这样快跳到那个 step 没有的？ 就没有哦。 啊，有这样快跳到那个 step 没有？ 像除了这个罢免法，哎，不是罢免法，除了这个反跳槽法，有一些人就有建议这个罢免法啦。像你觉得在马来西亚适用吗？这个 罢免，我们有选举，当然有罢免的。权力啦，就我们每天讲的这是公仆嘛，你有请人当，你有 sack 人的权力嘛，他是不是用于在这一个跳槽的时候，你可以去私下的，就是当你就是罢免他有他的过程嘛，他不能讲，哎，我今天要罢免这个人，哎，我就是他必须你必须设计那个罢免的 门槛， 游戏规则 条件， 所以你可以去尝试的，然后你可以去尝试讲说，哎，当他违背你的意志的时候，你要发动罢免啊。他违背你的意志，他不一定是跳槽而已，他可能今天他没有 perform， 或者是他今天贪污滥权，或者是他今天你觉得你就找不到你的意愿， 没有出现在国会， 没有做工了， 每天发表一些不知所谓的言论 啊，对，或者是你觉得很让你丢脸啊，你要罢免他，你可以去尝试，每个人都可以尝试的，那个门槛是怎样，你必须去设计啊，当然，跳槽也可以让你是罢免他的原因，只是。现在的马来西亚社会，你可能如果你到底的高，你会发现不一定每个人反对跳槽的哦， 怎样讲， 有很多支持者是支持他的艺人跳槽的哦， 怎样讲 这也是可能回归到我们一些资源的探讨上面，那罢免这个原则，不是 跳槽， 对跳槽这个东西的原则性其实没有很高嘛的，他可能地方上那些活动啊。他可能在换政府之前，他是请 A 是 ESCO 嘛，他请 A 来他的活动，啊，换政府过后，他那个他就可以马上请 B 了的，因为 B 变成 ESCO 了嘛。 是啊，你让我想到华总。 没有，他们其实，所以你认为这些人会很坚持讲说，当年我是支持 A 当政府的，然后我换政府过后，我的活动我还继续请 A， 或者是我背个 B， 没有啊，他们没有背个 B 啊。他们继续， 他们买两边， 所以啊，对，可能是这样子哦。所以你可以尝试去利用罢免来教训这个人，这个议员，他会不会成功？就是当然是民意啊，民意是什么？民主就是人多票多的赢啊，韩国瑜讲的票多的赢，票少的输啊，就你就是要诉诸那个行动哦，你就可以去让这个来让你自己去检视你的意见是不是多数意见哦。 之前你们讲那个解散州议会之前，有没有比较倾向罢免法？ 谁讲？ 就是说你们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罢免法跟这个东西应该是分开来看的嘛。我觉得是应该分开来看的。罢免法是应该我们要有权利的。 就是罢免法它涵盖的范围应该是更广啦，不只是针对跳槽的那些议员啊， 对呀， 包括我们监督那个议员的那个他的问政的责任有没有做好。 当他可能他觉得跳槽是真的违背他这个地区选民的选择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被选民教训，那他也是一个我们 sack 掉我们的 YB 的一个方式来的嘛，他可以很多个原因的。跳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你如果你讲说用单纯用罢免来解决跳槽的话，我觉得是大刀击小猪啊。就是他跳槽有他罢免他存在的意义，这只是其中一个。 所以应该是在讲跳槽的可能性是有很多的，它不一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负面的，是为了钱的嘛，他也是有可能是为了一些很正义，或者是也是为了一些很改革的议程啊，只是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是要接受回这个民意的叫什么民意的 选择啊， 决定啊，叫什么 mandate，就民意啊，认可啊，就是民意寻求民意啊， 啊，对， 寻求民意啊，你必须寻求民意，要民意讲，那个人民讲 OK 就 OK 了。它是我们的一个法令的嘛。可是如果你讲要用回那个反跳槽法，其实你一开始你就限制了人民集社自由嘛。结社自由嘛。 然后我们也很刻板印象认为这件事情一定是不好的。 就是你必须接受，可能有时候在国会。我们好像很容易讲说，你是这个党的，你就要义无反顾的支持这个党，推动的东西。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国会好像，如果你当有些国会你当你发展到有 personal bill 可以上来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法案可以上来的时候，它有时候是跨党派的，它也是跨党派，或者是有时候这个党还支持这个东西，他可能我支持这个法案，可是你的法案的那个方式我全不太认同。我不支持这样子这个版本的法案，我就可能我投反对票了，所以可能你讲，我要 寻求一个很好的改革法案，可是那个里面的条例是乱七八糟的，你要反，你当然反对啊，那个名字很好啊，台德很好啊，里面content是乱七八糟，你当然要反对啊，这样你要跑票啊，这样他这个跑票其实是合理的吗？ 嗯， 那这样我们他跑票是合理，这样他就这样你认为他是背叛的哟？ 嗯，不是哦。 啊，所以他可是他不支持他政府了哦。 可是在马来西亚很像是就是政党会挤的投票意向 啊，所以他是跑票啊，他跑票，他是我们认为他是青蛙没有，不是吗？所以你必须有时候可以让他们在国会里面其实要有更大的空间啊。 这样子不是很狭隘，我只要改变我的立场我就是青蛙。 你改变你的立场当然你已经jump ship了吗？ 像如果啊在马来西亚啊、 嗯、 我没有改变立场，我只是觉得我跳去现在国门我更可以推动我改革议程的话，这样我是不是也是青蛙？ 当然你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做负起承担你选择带来的后果啦。 嗯， 我们讲这个青蛙，其实青蛙就是一个跳了嘛，一个跳嘛，那个动作就是跳了嘛。 嗯， 就是当初你认同的是可能台湾民，他认同的是可能就是他讲自己是墨绿嘛，就认同了台湾民228受害者之类的的家属啊。然后现在他突然转过去就变就那时候那一方面是那一 part 的是其实是对于中国。严格来说是中共是有共产党是有戒心的嘛， 嗯， 然后你一跳就跳过去那个理念不一样的哦， 嗯， 就跟马来西亚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跳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多人反感，就是可能你从我之前讲过的你从 A 跳去 A 加罢了、 嗯、 其实两个理念是一样的、 嗯、 想法是一样的、 嗯、 那个跳本身是喜欢进化不一定是贬义词的、 嗯、 OK 它是个中性词的 OK 然后你从 A 跳到 B 的时候他理念不一样嘛，对 A 的人来讲你背叛我了、欸 oh. 我之前把你拱上来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这样子的人、欸、然后今天告诉我你这样子，他可能他这个决定他可能觉得我在我的人生历练当中我在我的人生历练当中我突然间我会觉得我的经验到今时今日我经验告诉我之前的选择是错的，我必须靠向这一边，我必须选择这条路线，这样子的话对原本因为你原先那个选择而自信的人来说是个背叛嘛， 嗯， 所以他离开了嘛，他就我对马用马来西亚的用语就是跳哦，就青蛙了咯。 我觉得应该要、啊、还要加多一个 condition 叫民意觉得他被背叛。 对， 就是好像回到刚才我讲了， 嗯， 如果我是有改革议程的人，我跳我觉得我可以更加能够推动我改革议程的话，然后我过后我换了这个联盟，然后我真的是实践了我改革议程的话，这样 OK 这样子这个是还是不是青蛙？没有，他动作上是青蛙，但是我没有背叛民意嘛，但所以我是不应该受到他们民意的道德批判的呢，不是吗？ 就是你加入政治哦，回归到你加入政治，你一开始你加入那个原本你是一个有改革议程的人啊，你是一个有改革议程的人， 嗯， 你一开始就应该加入有改革议程的党或者是选择加入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的路线已经确定了的嘛，所以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今天很多 很多党的路线其实很相近，就其实你可以选 A 跟选 B 嘛。 嗯， 就如果你好像会讲你有这个路线的人，你有这个理念的人，你当然会选择跟你理念相近的党去诉诸你的政治愿景嘛。 嗯， 然后除非今天这个党突然间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了， 嗯， 或者是整个党已经偏掉了，哎，你觉得哎没有，你可以出来啦。 嗯， 可是今天是你自己这个党好好的就是这样子的话，你离开他，你觉得哎有这个东西能够让我做我更多东西，就是我觉得你 说不过去 啊，说不过去啊，就你没有办法吗？ 嗯， 他是你没有办法告诉别人讲说，你这个党好的啊，他可能只是失去政权罢了啊，啊叫你跳去那个就是哎这样不是每个人都去执政党就好了？他更多力，他的更多资源跟那个权力吗？明白？他的那个想法就跟你之前原本就违背了啊。 嗯。 就你可能觉得我这样子是好的，你可以跳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决策自由嘛。 所以他回到、 啊、 他的动作还是要诉诸回民意哦。 啊，就是你可以跳的， 嗯、 就是你就好像柯文哲这样，他从茉莉跳去深红嘛，不、 嗯、 是可能是浅红啦，哇、嗯、，whatever 啦， 嗯。 从绿跳去红吗？啊，从绿跳去红，或者是跳去蓝啊。 嗯。 他现在要哇，就是你就会失掉原本因为你在绿的时候支持你的人哦。 嗯。 那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讲，是你的选择咯。 嗯。 啊，在可能在马来西亚，哎，发现你可能跳过去，那个人跟着你去过去啊。 嗯。 那、啊、其实是没有一样，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啊。绿跟红基本上理念是一样的，颜色不一样，党徽不一样罢了。哎，都是红色而已。他从这个跳去那个是基本上有很多时候是没有差别的，他可能那个人也跟着一起过去、 嗯、 他的支持者，那反正你在这边我也可以支持你在那边，他没有差别的，除非你讲你从马华跳去国大党啊，就觉得哎很乖乖啊， 嗯 啊，就你从马华跳去 PKR 基本上有时候不会乖乖的嘛，不会乖乖的嘛，或者是白沙渡跳去阿姆基本上也没有乖乖的嘛，对你来讲你本身都不觉得乖乖了嘛。 嗯， 所以你不会觉得哎，你的选民觉得怪怪咯。 嗯。 啊。 Okay. 然后啊，讲起还有一个 ，OK， 他不一定是坏事的，像 Trump 啊，如果你去看石板明夫写的 Trump 啊，他一开始他是没有对中国有戒心的，他的上任初期哦， 嗯， 是。 你确定你要讲江源？ 对中国没有戒心的，他讲完再看啦、啊，如果不适合的话。他，你看他这些年来，他是因他是关于司马明夫来讲，他是被中国骗到现在，他很反中嘛。 嗯、 他当一开始他对中国没有戒心的时候，当然有很多人认为，哎，他是亲中的，所以支持他。 嗯、 然后他现在反中了，那亲中认为他会吃亲中而支持他的，肯定会跑掉、哦，他会拥抱反中的人哦。 嗯， 啊，这是你的选择咯。 嗯， 你觉得你这样子是因为？你背叛你之前嘛，不一定是你背叛你之前的，你可能觉得你的人生你也告诉你的经历告诉你这样子反而这样子的你更舒服，或者这样你更有发挥空间。 嗯， 你看好像为什么我们在台湾我们看到国民党跟亲民党啊民进党是很难互挑的。 嗯， 他除了是地方上那些议员啊地方周边那种不要讲了。 嗯， 就是你我们台面上看到的就比较尤其是现在啦。国民党跟民进党是很难互挑的、 嗯、 可是国民党跟亲民党还有新党、啊、还有民众党很容易互挑的、 嗯嗯、 然后民进党跟社民党、 嗯、 搞不好台籍党、 嗯、 也很容易互挑的、嗯、明白吗、 嗯 啊、这就是他们理念是相近的，可能有一个比较偏一点的，一个比较重一点， 就范云 啊，范云就是原本是社民党的嘛，现在被民进党，你认为他是挑啊，他是青蛙吗？他是青蛙、啊，因为从 A 党掉去 B 党啊。可是，所以青蛙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反感，不是一个很负面的字哎、欸，他是形容那个动作嘛。或者我觉得、欸、可能就是投奔字，他就可能形容那个动作嘛。可是这两个党的理念基本上，他可能小小的差别了，可是大方向也还是一样的，比较 localize、啊、是不是？ 我觉得青蛙只是要拿来给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让人厌恶吧，就是好像那个刚我们讲的那个范云例子，没有人会叫他青蛙，是因为他可能就透过比较正式跟比较什么合理的这个方式过去吧。 对啊， 然后他也没有因为他换了这政党，然后他整个立场对一些议题的立场改变嘛，还是跟他当初 这我不方便讲啦。 这个我们难确定、 啊，我们难确定，只是你会发现，哎，他们挑的他不可能，他不可能民进党去拉一个国民党的当他不分区的嘛，很少有可能性的嘛。就是这个是那个差别啊，理念的理念是不完全不一样啊，像马来西亚一样嘛。 我觉得这个我们讲太多了，我们不要再没有没有，因为这个部分我们一直在重复了，我们只是用不同的例子在讲的。我觉得那个政党理念相近，我们一直用不同的例子讲了，然后我觉得我们想要讲的东西都七七八八了啦，所以我们要不要很正式的做一个 ending 这样？ 我们都没有 开始。其实这个东西很可以水耶，因为我每次哦，我要很正式的讲几段话的时候嘞，连那个 Eric 问我，他就会讲掉啊，我要聊天的啊，你要五十号啊，就我每次想要很正式的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嘞，啊，那个五十号就很想要聊天，可是我又觉得我自己纯聊天的话，我又没有太多东西可以很即兴的讲。其实所以这一集我们是录了两天，然后前面是一直重录，然后就有很多变这样子咯。 啊，大家好，我是五十号。 肯定哦。你看就 dead air 哦。OK 啦，就这样子啦。就这样子啦，拜拜。 哎，大家好，我是五十号。那个王俊妮叫我来他的番薯叶抽集数啊，就顺便来一下咯，这样子。 应该可以抽两集 了。他拖更了很久， Bye! 他停更了很久啊。 够力了。